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三环京藏高速上清桥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排到了建祥桥，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有些歌呢是非常的先锋潮流，但是有点曲高和寡，那有些歌很接地气儿，但是很多人呢又觉得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level 啊。如何让两者合二为一，是所有歌手和音乐人所面临的难题。首先听到许嵩的雅俗共赏，对于音乐人来说，这四个字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呐。 是否每一部戏都看得完整场，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不擅长眉目表达，总在盼望，总在失望，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 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大丸子你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模仿，麒麟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的是王菲的全新单曲，也是电影的同名推广曲《无问西东》。王菲在音乐上做了很多偏离主流的尝试，比如说早年间借鉴翻唱 Tony Amos 以及 Cranberries 等等，她把很多另类的音乐元素带到了中文的主流歌坛。连小红梅都说感谢王菲让很多中国歌迷认识了他们，虽然有点阳春白雪，但是曲高不和寡，依然自带满满的流量。类似的还有李健啊，歌曲唯美精致，同时也能获得非常多的共鸣。在风吹麦浪当中，无歌词的副歌部分他觉得不太符合时下的潮流，但逆势而为的创作却成了他作品当中最经典的吟诵。下面来听李健的全新单曲，也是他第一次为西藏所写的歌，依然是李健所特有的唯美婉转，源远流长。我们来听李健的新歌《水流众生》。 有没有那样的山能阻挡命运的乌云，

很礼貌的距离感当中是非常扎心的哈。现在前任这个词不是很流行吗？大家去体会一下。接着下来我们来说曾轶可，在这八年当中，他的确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音乐才华让曾经看低他的人摘掉了有色眼镜，对他刮目相看。2009年参加快乐女声的时候，很多人不看好他，但也得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力挺，其中有一位就是高晓松，还有一位就是他目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摩登天空的 CEO 沈黎辉。高晓松呢，曾经给曾轶可担任制作人，而在去年曾轶可加盟到了摩登天空。曾轶可把歌写得不落俗套又好听，有着雅俗共赏的潜质，而在摩登天空相信也可以保留他内心那一份孤芳自赏吧。来听一下曾轶可的新歌《午夜旅馆》。 微亮的深夜，也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喝醉的人来到这里，失意的人这里渴望一碗面的暖意，夜里没有笑脸，只有快要倒下的钱，而一个小店支起了夕阳，孤独的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寻求一杯汤的慰藉。温暖了多少人，送走多少人，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只要你。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在今天晚上8:20播出的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当中，马兰坞第258届金麦节颁奖典礼将盛大开幕。王凯、马天宇、王大陆、叶祖新、何炅、李维嘉、吴昕以及上届大麦奖的得主杜海涛齐聚舞台，角逐金麦奖马兰之星，掀起马兰山风云之争。同样在今天晚上，浙江卫视综艺《喜剧总动员》第二季将迎来排位争夺战。本周江一燕、郭涛、秦岚、魏大勋四位喜剧新将将为争取到最心仪的助阵队长而放手一搏，四个量身定制的喜剧作品也将新鲜出炉，争夺战一触即发。今天晚上8:30，东方卫视综艺《天籁之战》第二季将上演最后一场终极决赛。在天籁唱将莫文蔚、费玉清、杨坤、华晨宇和张杰的鼎力相助下，李光、刘向松、张梦雨和耿思翰四位素人挑战者将向总冠军的宝座做最后的冲刺。明天晚上，《欢乐喜剧人》第四季将在东方卫视开播。除了郭德纲继续坐镇舞台主持之外，新一季节目的首发阵容也十分强大。宋小宝化身喜剧大魔王携新作而来，而挑战者则是春晚常青树孙涛、相声传奇第一季冠军贾冰、笑傲江湖第一季冠军孙建宏以及麻花双骄贾晶晶和冯秦川。好，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中歌榜，周末快乐，听众朋友们。今天说到雅俗共赏，这是音乐人们孜孜追求的一个高标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看看是否符合你心目当中雅俗共赏的标准呢？2007年的一首中歌榜的年度金曲，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林夕的词华丽优美，择日升的曲流畅动听，有着不落俗套的意境，又广为流传，大获好评。 兰露雨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流，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是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冬

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首歌进榜三周，本周排在第37位，来自 Kiki 复言的《白夜行》。这首歌就像同名的小说一样，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优美律动的接受度，同时也有着高阶的审美诉求，好听又不落俗套。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韩红的新歌，或许也可以说是韩红所有作品当中最特立独行的一首作品，最不同寻常的一首歌，甚至打破了大家对韩红音乐的既定的印象这首歌呢，它破天荒的与小老虎合作，有着大段意识流的饶舌，就像小朋友童趣十足的对世界的描述一样，同时也加入了经典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勾起对少年时的美好回忆，唱给所有心存童真的大人，也唱给自己那份不妥协不忘初心的少年心气儿啊！来听韩红的这首新歌《小屁孩》。 你总是令人非议在，也总是叫人难忘怀，你本不该，你真不该让自己别出心裁，这世界看你有点怪，你看这世界有些歪，你该不该，你该不该让自己来，热闹的年代总会有雾霾，踮起脚尖也够不到云彩，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来到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周末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唱片市场的旺季，在我们的榜单上就集合了多位大咖的专辑。那今天让一些没有挤上专辑主打的作品出来透透气啊。去年12月28号，林俊杰推出了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从和自己的对话开始 ，JJ 一直探索内心世界。与以往专辑《利益》相比，我觉得格局、眼界都更大了。但从小我出发，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写一种内心的信念与执着。在 JJ 看来，音乐当然就是他的避风港，也是他的心灵归属。于是用这首《圣所》来回归内心。 希望被蒸发了以后，眼泪是否还顺流，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这支离破碎中的绳索，我重温心中的寄托，迈步如火，依然执着。Just follow me， 感受我的力量。Just follow me， 我要带你前往绳索的地方。破晓的前奏，放手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以为前进等于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顺风来破浪，我奔向命运的旋转，未知是终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

乡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乡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东部和南部地区霾较重，能见度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白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进一步回升，但是早晚依然体感寒冷，防寒保暖不可忽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1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七度到六度，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昨天在国内上映，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成本不足5000万的电影，不仅还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太空之旅，更展现了主角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也为吃腻了好莱坞式大餐的观众带来了一次全新的观影体验。《太空救援》在俄罗斯上映之后，迎来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首周末票房达到700万美元，打破了俄罗斯首周本土票房纪录。IMDB 评分也高达7.3分，还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力挺。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正在热映，讲述了四名性格迥异的高中生意外穿越到险象环生的勇敢者游戏当中，变身成为和自身性格外貌截然不同的游戏角色。面对着丛林猛兽的袭击和邪恶势力的追捕，四人必须在冒险家的带领下战胜重重危机，赢得游戏，才能获得重返现实的机会。该片在北美连续两周蝉联冠军位置，全球票房累计已经超过5亿美元。据媒体报道，英国影星克里夫·欧文正在和李安导演新片《双子煞星》剧组洽谈，有望加盟该片。克里夫·欧文将出演的角色现在还不清楚细节，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充满对抗性的角色。他此前曾凭借电影《偷心》斩获第77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周末夜现场。好，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左右，好温柔，连夜空都布满了闪烁。我是否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焦灼。爱一个人的时候。 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榜上歌手最新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李宇春第九张专辑《流行》已经收获两首中国榜的周冠军头衔，《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以及一趟啊。这张专辑李宇春开始接轨 EDM， 但依然保持他的轻舞曲的气质，清新独特。虽然加入了电子元素，但是整体流畅啊，不显得那么的聒噪啊。曾经拿到中歌榜最佳作词人的李宇春，包揽了整碟的作词。李宇春的词呢，我觉得是视角犀利又不失隽永。下面这首歌以一生为主题，写出了个人处世笃信，也包含了对于每个人的鼓励和祝福。我们来听李宇春的《年轻气盛》。 亲爱的，有一天我会老，会独自去很远地方旅行，不知道那是天堂或地狱，但请相信，请相信我不害怕。我内心是有时邪恶，还是对人们始终良善？我曾经引发了战乱，还是为世界带来和平？我徒留下一副皮囊，还是向生命传递精神？是否一如初心所想？愿你是清高，两鬓斑白艳阳照，三月春天不老，伸手摘星，缝一缝，挠一挠，温顺上早。 守在心，缝一缝，挠一挠，温顺上早。

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孙燕姿。 装电话电话